杀害父母的周海良人格异常复杂，由他被捕的一刻，大家开始从他的生活点滴透视这个杀人狂魔的精神世界。其中可以肯定的是，他对父母有极大的怨恨。 我六岁就被他们逼我学琴学英文，就是这样搞到我做不到运动，身高得过164cm， 搞到我沟不到女。试过有一次我带女朋友回家，还被我阿妈炒我晒。我承认我是有些心理变态，在同理心方面我是比人哋争咗少少，不过呢啲都同我童年经历有关。 周海亮的表姐亦都在庭上透露过佢眼中的表弟。 他经常埋怨父母关系不好，他只会记得人家对他不好的地方，还说他早就想自杀了。 在2007年的网志，周海亮曾经预告杀人心迹。 我想学希特拉那样自杀，不过临死前我一定拉多几个和我生前最憎恨的人下去陪我。 但是在沉郁厌世的另一方面，周海亮又经常表现得很自恋和自大。例如他曾经在应征三级片男主角的片段之中这样演绎自己。 我的性经验绝对是多，这排是喜欢吃快餐，变了做爱能力都比较高一点。 有精神科专家指出，周海亮在杀人之前每日都会听着这首俄罗斯作曲家史克尼亚宾的《朝向火焰》。 这首歌曲是形容世界末日的景象，令他情绪很高涨。他本身是有强迫症的，不断去强迫自己去完成杀人的大计。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不当他们是人，我望住他们的时候觉得很空洞，其实我只是当他们 是物件来的。 司徒勉大法官在庭上为这个乖女的少年留下了这段主角。 可能有人会问周海亮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正正因为没有明确的答案，先显示他是个极度的危险人。 大家平时在家里听什么音乐呢？原来都是跟你的心理状态有关的。比如说我没听到激昂那些，应该睇法你 带的。我听巴西那些波萨诺瓦。 我不知道你那么热情的人。 不嬲的。 是啦，咁啊 ,Candy 是不是听到很文静很优雅的音乐？ 我听肖邦的巴哈多，因为给小朋友听等他那个情绪都会好一点。 OK。Oh, 即果然好爸爸啊，真系。咁啊，黄医生真系嗱，太多问题想请教你啦，真系太多多到咧都唔知道问边样先。咁但首先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哇，今次都出好多精神科医生去分析呢个周海亮，因为佢实在真系一个非常复杂同埋难以理解嘅人，系咪啦？你自己觉得有冇见过啲咁难搞嘅人咧？ 这一类的人比较复杂的性格，在审讯的过程里面，控方和辩方都分别传召了两位的精神科专科医生来到去作供。他们都是分别给一些不同的，就是有些不同的意见。 我们先看看先，17那张我们看看控方怎么说。控方呢说真的一定是说他什么的，就说他不会是精神病啊，都是那些的啦，又一定不会是 入青山啊，所以入小榄啊那些的啦。咁咧，因為都好似都係要將佢即係去放去呢、這、一個嗰啲叫咩監叫咩，即係赤柱啊、石壁嗰啲叫乜嘢啊？ 監獄。 監獄，我知道。冇嘢啦，冇嘢，當我冇問過。我有啲精神 病。即係當重犯啦。 係啦，即係咁但係即係你睇到啦，其實呢兩位精神科醫生咧，都係覺得佢係冇精神病啦，只係話佢自戀啊。 自大啊，嚇咁同埋話佢係即係有人格障礙啦，咁因為呢個法官都認同噶。另外就話佢即係 冇反社會， 冇反社會嘅問題啦，嚇咁同埋亦都話佢係一個精心嘅計劃啦，咁精神病嘅徵兆咧就唔足以令佢減輕呢個刑責啊之類啦，同埋咧就話佢對父母咧係冇任何同情心啦。咁同埋有一樣嘢幾得意嘅呢個醫生咧，就我上次都話啦，雷聲響醫生咧，即係有啲係踩佢一腳嘅喎，即係話喂，同佢做完個測試126，佢都唔係好滿意喎咁樣。咁啊，阿醫生點睇咧？對於即係控方方面嗰個嘅意見？ 嗱，佢控方雷醫生咧就話佢冇嚴重嘅精神病，咁啊有人格障礙。 係。 咁其實咧，佢依度所講嘅嚴重嘅精神病咧，係指向一啲有幻覺啊、有妄想啊嗰類病，即係嗰類精神病嘅，例如係精神分裂症啊或者妄想症。 係。 啊，咁人格障礙係咪屬於一種病咧？在現在的即國際一些指引上面，一些診斷的指引，其實人格障礙呢都是屬於一種精神病。 嗯、 但是呢剛才控方所說的嚴重的精神病呢是精神病裏面一些精神障礙裏面的某一種、 嗯、 即有幻覺的。 即是人格障礙 是思覺失調那類。思覺失調那類。而人格障礙呢就是另一類的人、嗯精神障礙。 咁佢特別亦都有講到咧，佢話其實佢平時太多負面情緒咧，佢一下子將所有嘢歸咎於佢阿爸阿媽生得佢唔夠靚仔、唔夠高，又逼佢乜乜物物，咁全部咧都賴曬阿爸阿媽，跟住咧就以為殺咗佢哋咧就係有解決問題嘅一個渠道嚟嘅，覺得你認唔認同呢樣嘢咧？ 其實咧，阿周海亮咧，即係話佢有人格障礙咧，同佢嘅背景咧都係可以係有好多吻合嘅、因為。所謂咩叫人格障礙呢，就是講一個人當他的性格呢形成了之後呢，即是固定了之後呢，他基本上他的人呢就不會怎樣轉的了，即是他自己有他那一套去對人啊、對事啊咁樣、 即是硬邦邦的去講 不 到 的。咁當他 花姐都有人格障礙 全部都是在這裡 指 佢，跟住我見到炮灰就笑啦， 咁熟嘅嘛， 咁熟嘅你講嗰個人都咁熟嘅嘛， 你都係咁咯， 係啦，嗱，咩叫障礙咧？就係當佢個性格定咗之後咧，佢嗰個性格咧就同身邊嘅人啊同埋環境咧係唔能夠即係配合得到，係啊，即係例如係佢唔中意同人哋交朋友，或者係同人相處嘅時候咧出現好多問題。咁好容易你會發現咧，即係一個人係咪有人格障礙嘅？你唔需要接受乜嘢好高深嘅一啲醫學訓練，就係當你同一個人相處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咧同佢係相處唔到。 哎呀，炮灰啊！ 同埋你會覺得同佢相處係令到自己好唔舒服。 哎呀，好重啊！真係好重。 嗱，如果即係針對某一個人嚟講咧，如果身邊好多人都係有同樣咁嘅感覺咧，嗰個人咧。好大機會咧，係有一啲人格嘅障礙。 哦， 嗯，即係佢同呢個世界係冇咗嗰個 connection 連係喺度嘅，係咪啊？ 係啦，係啦， 即係會咁嘅。 即係唔識得點樣同人相處啊，或者唔識得自處。 活喺自己世界。 係啦，咁而人格障礙嘅形成咧，係同一個人嘅背景有關。 係啊， 即係有句説話咧，其實講得好啱嘅，就係三歲定八十啊。即係當你細個嘅時候，譬如你譬如阿周海亮啦，佢唔係好中意父母，因為佢父母覺得即係佢父母對佢唔好啊， 逼佢 或者逼佢啊，或者係生得佢唔夠高啊咁樣。咁而呢啲嘢咧就慢慢咁去累積落嚟嘅。當佢去到即係過咗個成長期咧，佢個性格定咗咧，依一樣嘢咧就冇得去好容易去轉變嘅。咁佢一路以嚟，即係佢嘅經驗咧，就去決定咗佢將來嘅性格。咁依個我都係幾同意咧，同佢嘅背景係有好即係好密切嘅關係。 其實都幾悲哀嘅呢啲，即係佢嗱，佢細細個我都唔想我係咁㗎，係咪先？我點知我會形成咗咁嘅性格，就會做咗啲咁嘅行為出嚟？可能佢自己控制唔到自己喎。咁但係當然你唔可以話因為你唔知你控制唔到自己，所以你唔使坐監，咁唔可以啦。因為你唔係有精神問題， 我依家唔好逼仔學琴啊！ 但上次阿醫生我都問你啦，話如果就算其實我成日唔明佢哋咧打精神病咧，咁你入去小欖坐無限期，咪仲慘？你哋都話仲慘啦。其實係咪寧願去 赤柱或者佢成日逼 入小欖嗰啲咧，入小欖嗰啲咧就如果係一個即係判決咧，嗰啲叫一個醫院令，英文叫 hospital order。 但係好多係無限期。 咁有一啲咧就如果譬如輕微啲嘅罪行咧，就會有一個期限啦。咁譬如依啲比較嚴重啲嘅，例如係謀殺啊嗰啲咧，好多時咧就係一個即係無限期。 仲要 double murder 無期徒刑 喎，係咯？你係咪仲慘過係？ 唔 係 啊，最慘係佢打到精神病，其實佢冇乜精神病，入咗對住成班精神病無期徒刑，唔係仲大鑊係咯？反而入去嗰度好似啊，同玩下炮灰、懟下煙啊、打下波啊、打下著 你仲啲日子仲過，即係 仲好啦，係嘛？ 同埋有一樣嘢即係監獄同埋即係嗰啲小欖嘅唔同之處咧，就係譬如佢係一個有期嘅刑罰啊。咁如果喺監獄咧，一般嚟講咧，佢哋咧就會計埋啲假期嘅，即係譬如佢話要坐三個月，咁佢扣埋啲假咧，佢其實喺裏邊未必夠三個月。但係如果你講到醫院令咧，佢就一定要去住滿咁長時間，即係佢話三個月就一定要喺裏邊三個月嘅，咁先出得嚟，就唔會有嗰啲咩假期嗰啲。 即係可能分分鐘真係冇乜着數，結果未必係啦，未必有着數。但係即係控方就會幫你打呢樣嘢啦，唔係辯方會幫你打呢樣嘢，打精神病啦。咁啊有個Phineas 嘅聽眾，佢話自己溝唔到女，又會帶咁多女翻屋企，九唔搭八。咁頭先聽唔到咩？阿周海亮話食快餐噶嘛，佢全部都係快餐，或者性能力又強啊咁樣噶嘛。咁我但係我懷疑有金錢上嗰啲交易嘅。即係可能係俾咗一啲著數呢啲女仔咧，跟佢翻屋企會唔會係咁咧？或者出去開房啊？ 又買又賣，或者甚至或者唔好， 或者一夜情嗰啲咯， 嗰啲真心嗰啲 啊。嗱，咁佢只係溝唔到女，即係揾個長期穩定。真係 OK 嗰種咯。 佢嗰時嗰段嘢，佢自己都有講，佢話佢係好難同女性去建立關係噶嘛。我記得佢。 咁呢個咪就阿黃醫生所講。係 啦，即係其實佢男女 建立唔到嘅關係，都相處唔到。 所以嗰時 Facebook 唔係淨係女性啦，即係可能佢同身邊好多人都建立唔到關係。 上次王常咪話啦，所以佢 Facebook 佢話佢自己講到自己咁慘，又話咩我三十歲前又唔知點啊，又想自殺死，都係得幾個人 like 佢啊嘛，佢話得幾個人回應佢啊，仲唔係有即係人格障礙係嘛？即係呢個社交嘅能力真係好有問題。 放心，炮灰。你啲 Facebook 好多人回應，未咁嚴重， 障礙未夠大啊！ 係啦， 嗱咁我哋跟住睇一睇咧，嗱辯方嗰啲先精彩啊！對於辯方嗰張唔該，下一張辯方咧第十八嗰張，佢關於呢個阿周海亮嗰個分析咧，呢兩位專家咧竟然咧係互相矛盾嘅喎， 係咯？點解咁搞笑咧呢件事？ 嗱，我要講俾大家聽先。首先啊，鍾家輝醫生咧佢就話周海亮一路比較正常和冷靜啲嘅，即係會面嘅時候。但去到尾嘅時候咧，突然間哈哈哈哈咁樣，跟住又自言自語咁樣。佢話依啲叫放空現象喎。咁咧就佢認為咧，佢呢一個係扮出嚟嘅。咁但係另外青山醫院啊前院長啦，我哋嗰都見到佢啦，比較老少少嘅阿張醫生咧，佢就話佢覺得佢呢個放空事件係一種思想插入，唔係假嘅。我好想問一下醫生咩叫思想插入咧？ 嗱， 佢即係 辯方咧，就佢哋嘅意見咧，依兩位精神科醫生咧嘅意見就係話佢係有一個精神病嘅，咁就話佢係一個躁鬱症，即係有咁嘅可能啦嚇。咁你話依一個咁嘅診斷咧，其實同佢嘅背景有冇一啲吻合嘅地方咧？原來都有喎，例如係阿周海亮啦。佢就有時會即係個人會比較自大啲啦，係嘛？即係覺得自己個性能力會比其他人強啦，有好多女朋友啊，咁甚至乎佢會去走去應徵去做一個演員嘅。咁依啲咁嘅行為咧，同佢嘅即係一個躁鬱症咧，都係可以係有啲關係㗎。即係譬如係當一個人咧去到一個好躁狂、好情緒好高漲嘅時候咧，佢有機會咧係會覺得自己好自大，同埋有好多。有好多計劃啊，覺得自己比人哋叻啊，好想做好多嘢嘅啊。咁呢樣嘢咧，就其實同嗰個診斷咧，亦都係有一啲關係嘅。咁而頭先辯方都講過啦，即係都曾經講過話，佢可能係有強迫症。嗱，強迫症呢一樣嘢咧，喺佢成個案件裏邊咧，就唔係話好清晰啦。咁而強迫症嘅人咧，好多時咧。他哋會有一啲好特別嘅一啲諗法嘅，即係一啲重複嘅諗法，係會重複地出現嘅。例如係咩呢？例如係一啲暴力啦，例一啲同性有關嘅嘢啦，或者係同宗教有關嘅嘢。咁暴力依樣嘢咧就同個即係個案件咧係有少少關係啦。咁但係咧，原來強迫症嘅患者咧，如果你話真係會 act out， 即係真係會做嗰個暴力嘅行為出嚟咧。依一個機會咧，其實就唔高嘅，即係好多時依個係一個 只不過是一個重複的諗法嚟嘅啫。而佢真係會做佢諗嘅嘢咧，個機會咧係好少嘅。 係 啊，咁你話啊，點解辯方同埋控方嘅醫生講嘅嘢好似都有啲唔同咧？咁其實呢四位醫生咧，佢哋都係一啲好有經驗喺業界好有經驗嘅醫生嚟嘅。咁我相信咧，其實嗱，大家表面睇咧覺得啊，辯方好似講一套，控方好似講一套。但係如果我哋從另一個角度睇咧，可能咧佢哋每一個醫生咧見阿周海亮嘅時間咧都係唔會好長嘅。佢哋會睇到周海亮嘅某一個角度。咁如果你將佢四個醫生所講嘅嘢咧拼埋一齊咧，你就可能。能夠看得到一個更加全面，關於周海亮 一個 真係個性格係點樣？ 但黃醫生想有樣嘢問咧，可唔可以介意去翻頭 先嗰個 辯方嗰張係？ 係啦。 其實佢點解佢嗰個放空現象嗰度咧？其實而家辯方嗰度係有啲矛盾喎，即係兩位醫生講嘅嗰個位有啲矛盾嘅喎， 係啦。你講，我呢度有張紙睇住先。 係啦， 係啦，邊度矛盾？即係話嗰個放空現象。 放現象嗰度咧，一個就話即係 扮出嚟啊！ 即係鍾家輝醫生咧就話佢扮嘅啫，佢老作嘅啫。咁啊，但係咧，阿張紅堅醫生咧前院長咧就話佢其實咧唔係假 嘅 喎。 咁但係佢呢一個話佢扮係因為佢當時去見緊佢嘅直接嘅感覺係咪咧？咁因為呢一個張醫生係再去評論呢件事嘅時候，佢就話。即有可能是會咁嘅，唔一定是假的係咪咧？ 嗱，有時我哋去評即係去評估一個患者佢一啲症狀或者一啲行為表現咧，未必係喺一個好短時間裏邊咧可以得到一個好清晰嘅結論嘅。有時咧我哋需要咧去重複喺唔同時間去做一個評估，先至能夠做到一個好確切嘅一個結論咯。咁你話阿張醫生講嘅一個咩思想插入嗰啲係咩意思咧？其實思想插入咧，即係英文。我哋叫做 thought insertion， 即系话一啲思想会突然间咧走入一个人嘅脑里边吓，而呢啲思想就唔系属于自己嘅，系一啲精神病嘅一啲症状嚟嘅吓，即系喺嗰啲思想系外来嘅，即系嗰啲思想唔系属于自己，但系会突然间喺佢讲嘢或者谂嘢嘅时间咧，会突然间咧会出现呢啲思想插入。 因為佢都見某個醫生嘅時候就有呢個現象出現，嗰個就冇 出奇嘅，即係可能就係唔同嘅時間咧，有唔同嘅即係精神嘅表現嘅。 但事實上係咪難分咧？即係如果我哋一定分唔到啦，唔知道真定假啦。但係你哋係咪即係好容易即係會睇到佢係咪假嘅咧？ 嗱，如果要做一個比較可靠啲嘅評估咧，其實咧就需要一個即係即係盡量就唔好話淨係見到一次或者一個好短嘅時間啦。即係我哋通常咧就會喺唔同嘅時間見佢幾次，咁甚至乎咧我哋係需要咧攞多啲身邊識佢嘅人嘅一啲資料去印，即係去睇下究竟。是不是啲資料本身咧有冇一些吻合啊，或者有冇啲出入的地方？ 係，即係譬如佢話佢自己有很多妄想啊，例如佢話感覺到有個火球嚟殺死自己啦。其實外人啊真係唔知道你係咪成日覺得有個火球殺死你嘅喎。可能你冇表現出嚟喎，平時係咪啦？係唔知佢答唔到嘅喎。 嗱，所以我哋唔能夠淨係從阿周海亮佢講嘅一啲症狀去決定究竟嗰啲係咪一啲真嘅症狀，即係會唔會係佢係講大話咧？依個都唔出奇喎嚇。咁我哋咧，除咗係佢講口述嘅一啲佢自己嘅症狀之外咧，我哋都要睇翻觀察翻佢喺觀即係被囚禁嘅期間咧，佢嘅一啲行為表現，去睇下兩者係咪有啲吻合嘅地方咯。 不過另一方面見佢咧都即係會走去分析自己嘅喎。咁啊都有聽眾問啦，你即係覺得佢係咪一個 psychopath 咧，即係心理變態患者咧？佢話佢自己話自己係噶嘛，佢同埋話同你心我係差啲噶啦咁樣，即係嗰啲分析自己喎。咁佢真係好了解自己咧？你覺得佢真係？ 嗱，點解佢要分析自己呢？有一啲人咧，佢即係會係覺得自己同其他人有啲唔同嘅， 佢覺得佢高人一等噶嘛， 係啦，或者佢覺得自己比較叻啊，甚至乎佢可能佢覺得身邊所有嘅人咧，都同自己唔能夠相處到啊，唔能夠傾，即係唔能夠傾到偈啊，所以喺佢嘅世界裏邊咧，可能冇乜朋友嘅，可能阿謝津琪係佢唯一大家傾到少少嘅一個人啊，因為謝津琪。會比較聽佢講啊，或者係會附和佢， 當佢聖人添咯，分分鐘係咪先？ 係啦，咁所以咧，佢點解佢會分析自己呢？有啲人咧，如果覺得自己同其他人有啲唔同咧，可能咧佢想去嘗試揾下究竟點解自己同其他人有啲唔同咧？ 咁佢哋可以去上網揾下啦，或者去啊，即係去睇一啲書啊咁樣啦。咁我曾經咧都即係即係教過心理學嘅學生啦。咁其中咧，我都遇過啲學生咧，佢哋我問佢點解想讀心理學啦，佢哋就話其實佢讀心理學咧個原因。好簡單，佢想認識下自己，佢想幫下自己去解決自己嘅一啲問題。 嗯哼，哇！因為仁哥好似有少少呢啲特徵喎，似乎好中意講自己。喂，仁哥，你點樣睇周可良咧？講兩句啊！你唔講嘢好辛苦，我知你。 頭先一度講咧，我覺得好似我真係，即係一係就唔講嘢，一係情緒好高漲。 係咯，啊係喎，仁哥都係嘅喎，佢有時好高漲，但係有時咧佢又好沉鬱嘅喎。 係啊，我係咁咯。 是不是有即係兩極性嗰啲？ 但係我識得修飾咯，嗰件事，即係我唔會話即係點樣講咧？呢、這個可能係個手法問題啦。我識得，即係我唔會冇朋友咯。我有好多朋友咯，但係有 依度全部都係你朋友，但係都係得咁多啫。 即係嗱，呢個又有少少唔同。我同佢唔同嘅唯一地方就我唔殺人啦，同埋我多朋友咯，同埋我有好多真心嘅。女性朋友的都是我不同我不需要付錢的 建立到關係的你那些跟我 好感還有一樣我想問是不是有東西證實到他真的有女先 有他 證實到的 他有他用他阿哥的 QQ 他用他阿哥的 QQ 溝女 但是有沒有人拍到他跟他兩個一起的照 片你說什麼上去這個海興大廈還是什麼你說的 不知道總之一起因為通常我哋男仔都係中意吹噶嘛，中意吹水噶嘛， 即係有圖有真相，啲集郵相， 係啦，其實佢根本由頭到尾都可能係 有啲相喺網志嗰啲咯，係同啲女仔攬住啊嗰啲咯，係咯，嗰啲咯，點樣？ 係其實狂躁症咧同人格分裂咧，其實都有某啲 points 咧係吻合嘅喎。咁其實嗰啲醫生咧，精神科醫生咧，佢係。用咩點去真係我 definitely 我覺得佢係狂躁，佢係人格分裂，因為其實好多係 duplicate 噶嘛嚇，咁呢樣嘢或者佢可能兩樣都有咧，咁點解佢係 sure 哦佢係啲狂躁，唔係係啦，或者係嗰個人格分裂咧，係點樣 define？ 好啊，阿 Maria 問咗一個好嘅問題啦，咁嗱。佢阿 Maria 頭先講咧，嗰個人格分裂，咁我可能即係都應該即係都矯正一啲啦。就係我諗你所講嘅就係人格障礙啦，因為人格分裂咧係另外一樣即係病症嚟嘅。咁究竟點樣可以即係去診斷佢係躁狂啊，定係人格分裂？因為兩者好似都係有一啲症狀啊或者特徵係吻合嘅。嗱，通常咧。躁狂症咧好簡單，我哋去做一個診斷咧，我哋透過問佢一啲病歷啦，睇佢病徵啦，我哋做一個 cross sectional 嚇，即係一個切面性嘅評估咧，我哋咧好都能夠做到一個咁嘅診斷嘅嚇。總之佢嗰啲症狀係明顯嚇，或者佢自己能夠講得到出嚟。我哋嘅觀察睇到佢真係個情緒好高漲或者好低落啊，咁呢啲咧好容易喺一個好短嘅時間裏邊做到個診斷。但你話人格障礙依樣嘢咧？是不是咁容易做到呢個診斷？依樣嘢咧就同躁狂症有啲唔同啦，係比較難啲嘅。即係以我自己嘅一啲專業嘅經驗嚟講咧，我好難咧去會話一個人咧係有人格障礙嘅嚇，因為咧我哋要去睇一個人嘅人格障礙咧，我哋唔能夠從一個切面性嘅評估睇嘅，我哋要睇佢由自細出世以嚟。每一步行過，譬如讀書啊、做嘢啊、同人哋結交朋友啊，或者係佢點樣同人相處啊，係要睇翻曬佢以往佢嘅一啲經歷啊，同埋佢有冇一啲唔開心嘅經驗，會唔會細個俾人蝦或者俾人哋侵犯啊咁樣？咁呢個咧係需要一個好長嘅時間，攞好多嘅資料先至可以去話一個人係有。人格的障礙的所以就不是一個切面性的一個評估了、 喂不過講到呢法官當然是痛斥他啦即不知所謂的這個人危險人物啦但是呢 他始終是一個人他幾邪惡他是不是都要有一個善良的一面呢 有一兩個 point 想講一下例如他說因為他最初想殺死哥嘛 是 後來他說原來在最後一刻原來哥都是對我那麼好的樣然後我就都是不落手了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大家唔知道有冇報紙睇過啦。咁其實佢喺同警方落會面記錄嘅時候咧，咁咧警方就講起一件衫嘅，就話呢件衫係唔知係咪你嘅咁樣。咁佢認咗一陣咧，佢就話係啦，應該係我噶啦，因為咧我係一個唔買衫嘅人嚟噶。你睇我呢件衫爛曬噶啦，佢就著咗九年噶啦咁樣。即係你佢對一件衫都有咁有感情，定係孤寒咧？我諗唔會係。 係孤寒啦、啊，定嗱佢係一個佢係一個洗即係嗰啲叫咩誒，好中意使錢嘅人啊嘛，使個人抹腳嗰啲噶嘛。咁買衫佢應該嗱佢個貪靚噶嘛應該都，咁但係佢可以對一件衫佢著九年爛曬都仲要繼續著。咁係代表乜嘢咧？ 代表咩咧？ 你哋覺得？ 同埋佢咧，同埋佢咧，因為佢阿哥即係佢父母失話，佢父母失蹤嗰段時間咧，佢又覺得佢阿哥關心佢咧，即係咁簡單就令佢覺得同呢個世界有翻聯繫，咁就冇咗呢個殺機喎。點解咁容易就冇呢個殺機嘅？ 係啦。其實每一個人咧，即係自出世以嚟咧，都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本性嘅。呢、這個本性就係要去生存，嚇、同埋咧要去即係要去維持嗰個生命。 係。 咁如果你話即係點解一個人會殺人咧？其實咧就係佢哋喪失咗嗰、那個即係嗰個佢嘅一個本性。 嗯。 而阿周海亮咧，點解佢會喪失個本性咧？就係佢。因為以往佢有啲人格嘅問題啊，人格嘅障礙啊，同埋佢以往對父母有好多怨恨啊，唔開心。 係。 咁但係你話佢一個人有人格障礙，係咪冇善良嘅一面咧？就未必嘅喎。即係每個人一定係有一啲好同埋唔好嘅地方。 係。 咁而佢亦都係，譬如身邊嘅人對佢一啲關心或者問候啊，亦都可以令到佢一啲諗法咧係會軟化嘅。嗱，譬如我又想提一樣嘢，就係佢原本咧就諗住將父母即係依個死即係死咗依件事咧就冚埋噶嘛。但後屘佢又將佢講咗出嚟嘅，即係可能咧依樣嘢咧就係出自佢自己一啲本性咧，佢覺得都係有啲內疚啊。或者係佢覺得自己係有啲唔啱 嘅。不過我都聽過陰謀論咧，就話佢呢一個自首咧都係計劃一部分嚟嘅喎，係啦，咁咪即 係紙包唔住火啦。 係啦，即係要講好複雜啦，但係總之有即係有人認為啦，呢個係佢自己嘅陰謀論，即係一部分。 做一場戲咯， 做一場戲嘅係啦，因為佢太中意做戲啦。 係啦，冇錯。 咁但係即係係啦，講起呢、這個你大家我想問下大家咧，你覺得佢對呢個謝春琪咧有冇少少嗰種真係一種善意或者即係憐憫之心？因為佢有一度咧，佢講起咧，咁謝春琪好窮噶嘛。佢話食牛肉 乾炒牛河 就走牛肉噶嘛，就要10蚊一盒可以，好平咁食。因為佢啲錢咧，佢借咗好多大耳嗰啲叫咩財仔嗰啲錢啦，佢還都還死啦，仲要做保安冇乜收入嘅。咁跟住咧，阿周海亮咧就有時佢話周海亮佢自己講啊，佢周海亮有時見到我冇嘢食啊，或者冇衫著咧，即係我聽到我想喊。佢話即係佢會俾5嚿水我咁樣，叫我去食好啲或者著好啲。即係如果佢之後唔係做咗一件咁嘅事，好似想去教我 friend 嘅話咧，即係 suppose 教我 friend 嘅話。你要諗起呢個人係好似都好好善良咁啊！嗰刻係咪啊？即係對佢係有一種同憐憫之心嘅。我自己覺得係咁咯，即係佢對佢係有，因為佢始終係個可能智障啲啊，佢覺得佢自己好叻咁。咁啊，對呢個人係咪有一種係即係有某程度上有少少個愛護之心咧？你覺得會唔會有阿炮灰冇 啊？冇，我都覺得冇， 完全冇。 都俾5嚿嗰啲細佬㗎啦。 我都唔係，我覺得係，我覺得 即係唔係話你都有善良嘅一面。 唔係，我覺得佢係似即係 細佬爭夠攞住嚟， 唔係又冇得部署，即係覺得佢 under 佢、 哦。 喂，喂，同埋佢係啦，唯一佢同我溝通到，或者 friend， 或者我第日會即係聽個點，聽個點。 我醒我條僆， 係啦，唔係咁樣做我條僆，仲有咁衰。 聽聽話話，好似喂只狗咁樣，係咪？ 類似嗰種咯，係啦，即係我覺得。 翻佢個歷史就係佢已經細個俾佢阿媽控制得佢好緊要。 係。 佢需要 其實佢都要控制 翻轉 頭。對象去做一個舒緩，去控制翻人啊。 係哇！你突然間全部化身咗黃醫生咁嘅，黃醫生點睇咧？我哋係咪即係有啲要班門弄斧？係啦，點睇？ 我諗呢個係佢自己個性格裏邊一啲比較。即善良的一面，即我都相信其實不會有一個是全惡的壞蛋的，一定每一個人的性格一定會有一些好一些不好的，當然啦，即個比重呢就是即因人而異啦，有些人可能是有90%都是一個魔鬼來的，可能但都會有少少、即有少少憐憫之心、即係都有咁嘅機會咯。 係咁啊！嗱，阿周海亮嘅人格就比較好似比較雖然複雜，但係都仲係大家清晰啲嘅。喂，但係關於謝春琪咧，就真係究竟係一個邪惡嘅天使咧，定係一個純良嘅魔鬼咧？啊，呢一個咧好有爭議性，所以要留翻最後一 part 講啦。翻嚟見。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